话喺火警发生前大约30分钟，疑犯嘅单位发生小火灾，室内地板验出怀疑汽油成分，而喺起火诊所附近亦都发现汽油成分。大阪府警方相信疑犯有计划连环纵火，正系展开调查。报道话，案发前监控镜头拍摄到相信系疑犯嘅男子骑住单车，孭住背包，车架上放有一个纸袋嘅东西，抵达大楼之后，他将两个大纸袋带入诊所，起火地点附近发现烧焦的打火机。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雷伊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即是在北纬18.6度、东经11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迅速减弱。预测本港地区多云，间中有雨，今晚同听朝早雨势较为频密，听日稍后雨势减弱，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6至18度，吹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渐回升，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744点，跌447点，总成交金额1,24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3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69点，跌2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0蚊跌8蚊，美团219.2跌6.6，阿里巴巴114.5跌2.5，盈富基金22.9跌4.4，药明生物85.15跌4蚊，比亚迪股份251.6跌14蚊，小米集团17.62跌6毫，李宁79.95跌4.05，京东集团269蚊跌11.2，融创中国10.48跌2.26。外汇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99，英镑10.295，瑞士法郎8.45，澳元5.529，加元6.03，新西兰元5.232，欧元8.79。每百日元对港元6.8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5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37点，跌607点。港金报16,72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1.67美元，卖出1,80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珠海学院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车龙咧排到近小榄噶。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珠海学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小榄。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咧，近住新墟一段嘅交通都系繁忙，车龙就排到安定村。咁至於較早前咧，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嘅壞車，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已經走咗。車龍嘅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龍富路近屯門騎術學校。咁就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較早前近友愛村慢線嘅壞車已經拖走咗，龍尾去到近屯門騎術學校。另外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嘅快线咧，之前都有坏车噶，坏车亦都系已经走咗。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嘅交通咧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嘅车龙排到近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咧，左转红棉路嘅支路仍然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丽港城一段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嘅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对开。

嚟到骚动音乐提醒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嚟啊嚟啊，大家注意住个天气啦。 嚟啊嚟啊嚟啊，好惊啊！唔好啦，咁啊。 冇事嘅 ，OK 嘅。 嗱，今日就想个题咧，其实早几日已经谂起咗。 喂，系、哦，再次讲多次先。 咩啊？ 生日快乐！Belated 嘅生日快乐， 系再次多谢啦，亦、 okay. 都祝咁多位生日快乐啦。 觉得哇，真系好有诚意， 系要咁噶。 点啊？你个生日过得快乐吗？ 快乐嘅，虽然好， okay. 但系好得意就系嗰种疲倦啊，之前一路累积落嚟嘅攰， 系 去到啱啱上个星期，特别 weekend 咧。叫做今年啦嘅工作都差不多告一段落，最忙嗰啲嘢已經差唔多過咗八九成噶啦，已經。 係係係係。 咁所以個人可以放翻慢落嚟，咁可以有時間同屋企人食飯啊，可能尋晚同朋友食飯啊，咁咧就出現嗰種嗰個攰咧就開始散出嚟啦、啊，因為你個人開始放鬆啦嘛。 係啊， 唔知啦，我自己係咁噶。 明白。 係啊，即係你積存咗一段時間之後，一放慢落嚟咧，啲攰咧就湧曬出嚟啊，跟住又好似抵抗力差啊， 連續又要瞓下幾日咁樣先可以回翻個人嘅魂魄翻嚟咁樣啦。 係啊，即係都總係有啲濕濕星星嘅嘢咁。 冇錯。 咁但係。啊！禮拜六晚啦、 啊， 就同屋企人食飯慶祝， 即係正一個一咯。 正一個一， 哇！孝順仔， 一早已經 mark 定咗，因為你知道我一年365日都冇乜幾多日喺屋企食飯嘅啫。 係啊係。 通常咧，屋企其中一個人生日或者聖誕先至會喺屋企嘅。 嗯嗯。 咁所以生日嗰日一早 mark 定咗，我覺得即係點都要同佢哋一齊過啦。 嚇！ 咁一路食到咁上下咧，但係傾偈嘅 topic 咧就係今日我想分享，因為咧。都總會間中講翻自己啲細個嘢啦， 咁 sweet 嘅咩？即係嗰啲家庭聚會一講到，哎呀，諗起你以前啊，而家咁大個仔啦，以前啊咁樣啊嗰啲。 我記得個前設係講起佢哋兩個，即係阿爸阿媽身體開始有啲唔舒服， 嗯， 即係嗰啲啊腰骨痛啊，啊討論起屋企個張按摩椅， 哦， 因為佢話佢哋已經用唔到啦， 係 啦，咁啊買咗唔係好耐，但係因為嗰啲受力嘅問題啦，總之咁、就唔可以再用到啦，咁即係講起啲身體嘢。跟住我就話係咯，其實我喺生日嗰日突然間有個感覺就係、是，哦，我能夠咧生到高高大大、肥肥白白咧， 都算 係 咁， 都算係咁啦。因為我細個有咩哮喘啦，又鼻敏感啦，又濕疹啊嘛，咁 你都咁多嘢 嘅 喎， 係啦，即係好多呢啲嘅， 睇你唔出、啊。 咁我自己有嘅片段係一部分啦，跟住嗰晚即係我媽咪就補充咗啲，哇！你當年係個狀況係點？因為喺佢個 side 會睇得再清楚啲， 係啊係啊， 同埋佢有記憶多啲。 其實你係咪都已經對呢啲記憶模模糊糊嘅咧？ 係啊，好少嘅咋。嗱、 嗯， 譬如先講濕疹啦，濕疹身邊我發現好多新認識嘅朋友咧，原來都有，而佢哋係可能成年後先至開始有嘅。 OK， 咁我就話我真係托賴，真係好好彩，我係喺我童年嘅時候就最嚴重嘅。而家咧，我間唔中攔下嘴咧，我話而家真係還得神落啦。即 係 只係個嘴角有時候你知見我甩皮爆塵嗰啲啦， 都見到好乾咁樣噶嘛。 係啦，咁啊中醫師講呢啲叫唇風啦咁樣。咁、 嗯、 我話哇，我而家咁大個仔，叫做就係做呢個行業，有時要見下養成。我話淨係個嘴角咁樣，我話 算係咁啦， 算係咁啦， 青靚白淨，黑黑實實咁樣。 因為我印象中我自己有記憶咧，就係主要小學階段嘅。小學階段我要扎崩帶翻學校嘅。因为嗰啲湿疹你知 严重、 啊，严重啊， 系咪会渗水噶？ 系啊，会出血啊，痕啊。咁我嗰啲嗰啲手踭啊，或者嗰啲穴位，你一出汗咧，你知僆仔学校玩 就烂噶啦， 就痕噶啦。 哎呀， 跟住就会你又忍唔住拗啦，成、嗯。咁所以好嚴重，係我夜晚瞓覺嘅時候瞓著咗覺，唔知道，但其實拗啦，第二朝瞓醒張牀冇啲血喺度咯。 哇！ 咁所以嗰段時間夜晚瞓覺嚴重嗰排咧，都要扎繃帶嘅咁樣。咁我有呢啲記憶，咁、 okay, 其實初頭好唔開心嘅，因為你要扎住繃帶翻學校，咁變咗異類嘛。 但係講真嘅，會唔會細個嘅時候咁樣嘅狀況咧，啲同學仔會笑定 冇人笑嘅，冇人笑嘅、 哦、都 OK 嘅， 喺我面前。就冇人笑嘅、哦， 你咁样讲可以背后有人笑你， 你点知背后会唔会有啲花名啊？嗰啲叫绷带绳啊，嗰啲你唔知啦、 哦。OK， 或者木乃伊啊，咁样嗰啲， 咁都算系咁啦。因为以前你知细个有时真系兜口兜面笑你都佢都唔怕噶嘛。 系啊，好彩我面前就冇啦。 直至到艾弗逊一个 NBA 球星出现，咁我就释怀咗啦。因为艾弗逊打波都会戴嗰啲护踭咧，个样好似绷带。咁我嗰阵时又打篮球，就觉得自己艾弗逊啦。咁所以咧个心好过啲嘅。 咁你高过佢？ 系啊，当时应该同我，应该当时系矮过佢，我怀疑。 咁当时梗系矮过他 小学啊嘛，嗰时 后期嘅高过佢啦。 咁呢一段系我自己记得噶啦。咁、然后我妈咪嗰晚再补充就系话。哇！你小学嗰阵时都未算咩啦，喺你即系仲系 B B 啊，幼稚园个阶段咧，佢话我喺屋企又系，因为我平时细个嘅时候咧系好百厌、好嘈嘅喺屋企成日玩啊，哔哩吧啦。跟住我妈话有一日咧，发现点解间屋咁静嘅咧，个仔喺边咧咁，跟住就去搵我啦，就去睡房嗰度，就见到我自己一个。即系 B B 仔咁啦，你当坐喺张床度喺度咬咬咬咬咬，跟住就成床血咯。 哎呀， 系啊，即系嗰种状态。所以佢帮我嗰阵时喺我 B B 或者幼稚园啦，扎嘅绷带，佢话除咗个头之外，全身系扎死晒嘅。佢话有张相啊，但系佢嗰晚搵唔到出嚟，好似木乃伊咁样样噶。 哎呀，你呢啲你够唔够胆睇翻？讲真， 都够胆嘅，都够胆嘅。咁但係我唔知原来个情况严重到咁样样。 个记忆开始薄弱。我都有一。件事系我完全冇印象噶啦，就系咧，我阿妈话我细个咧试过病到有一年几系冇出过街，翻唔到学嘅，就系嗰阵时又系类似哮喘嘅问题啦，跟住要间唔中要吸嗰啲机咧， 我要啊要啊， 有啲类固醇咁样噶嘛，咁然后成年几冇出过街，跟住系其实我完全冇呢个印象，系到大个我妈妈同我讲翻，我先会知道咯。即系呢啲又系同你一样嘅，不过我又唔一定系生日嘅时候讲啦，有时系即系可能讲起，哎你细个好孱噶咁样就会讲起啦。咁但系都托赖，即系而家叫做健健康康咁样样啦。 系啊，跟住系啦，咁但系有好多方法去处理，我记得。即你可能会查药膏啦，咁药膏有类固醇啦，咁、对小朋友查得太多其实就 都唔好㗎， 唔太好啦， 系啊。 咁跟住我有印象就系、是、睇中医囉，即我妈就话 我所有个小朋友呢 都算系咁啊，易搞就系我系贪玩，咁所以呢总之有得玩就得㗎啦。 OK， 咁嗰段时间就算有中药嗰啲呢，我作为一个小朋友呢都会食嘅。跟住话我好快嘅啫，咕噜咕噜饮完之后就自己就跑去玩啦、 我同你一模一样，我阿妈都赞我其中一样叻就系我比其他人话比起啲大人食中药系唔扭计嘅。 系 一嘢掘落去，跟住就拍个山楂饼咁样。 系啊，山楂饼啊， 山楂饼好紧要呢、這个。但呢个亦都克服咗我童年食中药嗰个阴影。 咁跟住就，跟住又走去玩咯，最紧有嘢玩啫嘛。咁所以就都叫做容易處理嘅咁，咁就佢就係話真係即盡量唔用啲太勁藥性，費事影響到 係 啦。咁跟住我好記得仲有啲偏方試過嘅，就嗰啲都係中醫嘅 會試好多啊 即叫做俾意見話你可以試下嘅咁樣，但我唔知咪人都得自己睇翻醫生了解啦。咁佢話就係你食完啲西瓜用嗰啲西瓜皮咧，就係、是即可能擦下嗰啲。位置 呢、這个我真系冇听过。 呢个系嗰时我睇过中医佢俾我嘅方法。 嘅方法，咁你后屘有冇印象？有帮助先？ 有用嘅，同埋冇咁痕嘅，因为佢嗰段时间即系清爽啲啦，搽咗落去之后，即系捽嘅就食晒大家啦。咁你清走埋啲红色嗰啲位咧，跟住就喺度捽喺个手 掌。但系你食埋嗰啲西瓜去，跟住先捽嘅。 我细个唔食西瓜噶， 系咯，因为好寒噶嘛西瓜。 同埋我哮喘啊嘛。 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冇错。 所以系屋企人食完之后，我净系攞啲西瓜。西瓜皮喺度捽咯， 啊！ 跟住因为嗱，哮喘又尽量唔好食西瓜啦。我嗰阵时因为冻啊嘛，始终 系啊系啊。 跟住我妈话咧，嗰次去阿婆屋企，跟住又系切晒啲西瓜出嚟。咁你知婆婆好锡孙仔啦，会跟住就话：诶唔紧要啦，俾佢食啦。咁啊唔好，即系阿妈话唔好啊，即系食咗啫 就出事噶啦， 系啦。咁跟住咧，佢话我嗰时嘅反应系点咧？作为一个小朋友，第一下就话：我可唔可以闻下个西瓜？ 好惨啊！但我想讲咧，你讲起呢样嘢，我都谂起一样嘢，因为我细个喉咙唔好啦，咁我阿妈成日都唔俾我食啲热气嘢，因为佢觉得热气嘢会搞到你个喉咙发炎啦，咁你一发炎就会咳啦，你咳就会容易哮喘啊，容易气管敏感啊咁嗰啲问题啦，咁所以咧以前细细个咧，我去食嗰啲麦乐鸡嗰啲咧。我阿媽會幫我逐件搣曬皮先食。 哇，好幸福啊！ 你諗就幸福啦，但你諗下，你諗下冇得食嗰個脆皮嗰、那個。 幾慘啊！嗰件事你明唔明啊？到我長大成人，我先知道嗰個滋味喺邊啊！ 冇啊！而家大個啲人要 keep fit， 又想食炸雞，咪搣咗陣皮就咁食雞肉咯。 嚇、啊，都係 攞陣皮咯，即係嗰種道理咯。 咁嗰啲不如食即食雞胸嗰啲算數啦，咁樣。 係啊，即係又係咁樣。我想聞一下個西瓜咁。咁跟住聞下之後咧，我又再問我：你媽咪啊？我可唔可以舐個西瓜一啖？因為佢解釋咗俾我聽，食西瓜可能凍落咗喉嚨會咩啦？ 係會咳啦咁樣。 舐冇事啊，但我又可以感受到西瓜嘅 味道。 其實而家聽我覺得啊，呢、這個僆仔都幾蠱噶。 O K， 係啊，咁跟住阿婆喺隔離就，哎呀，佢好慘啊， 俾佢食啦咁樣。 咁但我又真係好乖嘅，阿媽話，即係舐完之後咧，過咗個癮咧， 就算噶啦， 就算噶啦。 O K 啊， 即係有呢啲咯。咁、但係即係濕疹嗰啲都大概記得係咩狀態咯。哮喘又係另一個範疇係佢講完之後我身同感受，因為佢話嗰陣時我係。突然之間哮喘一發作喺屋企咧，我就會唞唔到氣啦，然後就大嗌就啊，辛苦啊！ 你去到咁樣樣噶會 係啊，真係好辛苦， 咁好誇張喎。 咁佢講完之後，我就好似個身體 recall 翻啲記憶，然後我感受翻當年自己嗰種痛苦，有啲片段出翻嚟啦。 有冇種窒息嘅感覺啊？ 有噶 嗰陣時細個會唔會亂諗驚自己？哎呀，我會唔會就咁就？ 未識，應該未有嗰種意識諗呢種嘅，但總之就話好辛苦咁 樣。OK OK OK。 咁跟住又幼稚園，我記得最多就真係會即刻坐車就去診所就聞氣啦。係 啊係啊，你細個使唔使撳嗰啲節節嗰啲㗎？ 你翻屋企就冇用嗰啲噶，我淨係去診所嗰度聞嘅啫。 啊，我都係，我都係。 咁跟住就 後屘我係借咗部機翻屋企聞嘅，係啊，有個口罩咁樣㗎嘛。 係啊，我應該都係個原因。阿媽話就係唔想我太過依賴。係。系啦，咁所以就真系去到好嚴重，就先至去診所度聞，又係嗰啲咯，即係對身體未必咁好咯。小朋友就咩嘛？ 所以而家咧，每過一個生日咧，嗰、那個意義諗翻，你諗一諗呢啲故仔，好似嗰個意義好似好大咁樣嘅。 係啊，諗翻我就一路聽到，哇！其實我而家仲可以生到肥肥白白，你走望我，你真係唔覺得我細個，原來係 都要多謝屋企人啊。 所以啊，成長呢條路。嗰、那个难度唔系净系喺我自己身上体会，而系咁辛苦凑大我嘅屋企人啊，同埋你哋都系。 未害怕每天跟竭力疲，无尽期。若大气慢一些，自练成才争气。也望沿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而不必一直空肚。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运来更多的杀机，未让我坐低止血有来挨打气。我用朝着理想打出去的力气，每一天不再改进我来迎战。何解也赢不起，难道我还未够难？每天生还已是极难，不要再冲击我，看我有如何的撑。就恨那老天多野蛮，我再出力亦望门轻叹，即使我不怕难，也暗盼有阵时。天开眼，做着我最初心那事情，谁愿听？愿望我也只可会达成，难保证，也没期望这么。如此平无掌声，难道我还未够难？每天生还已是极难，不要再冲击我，看我有如何的差。就恨那老天多野蛮， 就系叶巧林嘅新派头歌，叫《难到我还未够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如果本港今晚风力有迹象进一步增强，会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热带气旋雷伊正系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地区，但受到南海北部相对比较冻嘅海面水温影响，强度继续减弱。目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预计一号信号会维持一段嘅时间。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听日中午前后最接近本港，并喺香港嘅南边掠过。天文台又话，同雷伊相关的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预计今晚同听日天气多云，间中有雨。今晚同听朝早雨势较为频密，稍后时间会减弱，天气会较凉。本港新增五宗 Omicron 个案，涉及四女一男，年龄介乎26至77岁。累计涉及 Omicron 个案达到19宗。另外，本港新增7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当中6宗涉及变异病毒株，其余一宗的病毒量不足以进行变异病毒株检测。7宗个案都是由高风险地区抵港，其中一名患者住在青衣南城湾一座。为审慎起见，他在潜伏期内曾经居住和到访的地点已经纳入强制检测。此外，国泰寻日由纽约飞抵香港的 CX845航班，由于有3名乘客抵港之后确诊，当局禁止国泰的客机今日至到明年1月2号期间由纽约着陆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地区直选投票率创回归后新低，有135万多人投票，投票率 30.2%， 较2016年立法会选举少大约28个百分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系唔系出嚟投票系选民自己嘅决定。今次投票率的确系较以往低，但有135万名选民出嚟投票，唔能够话呢一次嘅选举不获市民支持。对于前年区议会嘅投票率达到破纪录嘅71%，林郑月娥话：如果高投票率系建基于政治劣质化、污名化同社会两极化，并非好事。工联会在今届立法会换届选举取得8席，比2016年增加5席，成为第二大政团，包括地区直选3席、功能界别2席和选委会界别3席。会长吴秋北说，8个议席在议会内占有一定的比例，相信工联会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继续为打工仔争取权益，强调工联会一直坚守劳工立场，高举爱国爱港旗帜，绝不动摇。吴秋北又说，今次选战并不容易，要面对向各种的谣言，包括说他本人购票的谣言等，认为今届成绩是工联会过去努力累积而来的成果，感谢市民、地区组织和工会的支持。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雷伊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即是在北纬18.6度、东经11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迅速减弱。现时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预计一号戒备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按照现时预测，雷伊会继续靠近广东沿岸，并在听日中午前后最接近本港，在香港以南大约200公里内掠过。如果本港今晚晚间风力有迹象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市民听朝早出门的时候，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与雷伊相关的雨带会今明两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有雨的天气。此外，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地区多云，间中有雨，今晚同听朝早雨势较为频密，听日稍后雨势减弱，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6至18度，吹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渐回升，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提下大家啦，部分地区落雨噶，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吓。有宗交通意外事故喺九龙嘅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牛池湾消防局对开啊，部分行车线受阻，有啲塞车啦。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对开有意外啊，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新界咧，屯門公路去元朗之前，近住珠海學院對開嘅快線曾經有意外事故，清咗場啦，不過多車嘅，龍尾去到小欖。咁另外，黃珠路啊，都係屯門嗰邊嘅，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現時近住友愛村一帶咧，仲係多車嘅，因為之前嗰度曾經有壞車事故，壞車走咗啦，多車，龍尾近高爾夫球中心附近。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就马斯道，咁但系跑马地北角线咧都比较多车噶。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慢线落去湾仔嘅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咁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就塞到去马坑涌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港岛路面呢，现时下角道西行线近住红棉路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九龙方面呢，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带都多车㗎，慢车个龙尾去到码头。仲有咧，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带咧，现时都多车嘅。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美城苑。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食过冬至饭，人人笑开颜。 子豪，冬至你屋企食咩餸啊？ 哇，犀利啦，敬文，冬菇鲍鱼花胶石斑燕窝 就冇啦。 不过咧，就约晒全部姨妈姑姐叔伯兄弟兄弟姊妹一齐食啊！ 我都系、啊。 最好就好似食到我哋玩玩星期天咁样咁开心咁热闹就最好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大家过一个最饱足嘅冬至。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食过冬至饭，人人笑开颜。 我 Kitty 食冬至饭最紧要有汤圆，团团圆圆啊嘛。 我私分食冬至饭最紧要有炆冬菇，不过冬至最紧要梗系 一家人食餐饭啦。 周末有情人， 祝你温馨满屋。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大家过一个最饱足嘅冬至。 对人仁慈，即系对自己残忍。 半途呢行真系好忙啊嘛，下次呢啲嘢你梗系要记得提我噶啦。 呢啲嘢点解要我提你啊？ 总之零件吩咐咪帮你搞咯，个客你自己搞掂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劲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 Misha 饰演的钱世华耳仔软的性格怎样影响他在职场生存，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和你奋力展翅。 Music is my getaway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long, so long.

在无常停走像换世，人从来无缘人已被代替，为何情人沉迷亦是为我，该知我很似玫瑰，怕你厌弃自控制到更紧，却似有次叫你痛到更深，这种苦恋即使不说你那眼泪已够我控制，喜欢你更害怕，喜欢你最后会摧毁你，就停下，别进入这距离。失控的是我，伤痛的是你，这爱很锋利。 当两个人行得好近，发现到大家真面目之后，嗰一种伤害系好难逆转到嘅。 像你曾认识你，像全部忆记你，早抛弃太阳，想遥望穿你，直觉这刻你。 好 听由 Jam 邓紫棋的两个你。当你认识一个人深咗望住佢对外一个样对住你又另一个样呢，你又能不能够接受得到？如果咁都接受到，应该是两个字，就是真爱。 可以为你不要哭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急，可以为你放胆的突然无需一呼一吸的责任，极致安息终会莽形，无法解释的一次沉溺是我的沉溺，向下沉风雪静了，不要哭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急，一切静了，优雅的突然才越飞去飞，真的放任从未见证漫游的力，但要珍惜看见的情，没记忆无是我，请爱恨再不求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我的生命 人总会为过对方而沉溺过，不过容忍有限度，去到某一个位置自然会醒的。听过泳儿的沉溺，而一些过去的事情就算了，既然一段关系已经完了的话，争论过去种种都已经没有意义的了，展望未来呢？ 主任我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六点新闻翻嚟之后啊，继续有骚动音乐啦，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嘅， 冇错，咁啊好忙碌啦，今日亦都有好多人要恭喜嘅，因为 唉，好啊，我哋就逐个打电话去啦，咁我哋呢个环节我真系恭喜你啊，就会打俾咧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咧其中一啲上榜嘅单位嘅，今日我哋都拣选咗一啲嘅，嗱嚟啊， 喂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哦，你好啊，你好啊，我系 Eagle 啊， 你好啊 ，Eagle， 我系波成啊， 你好啊， 斌神啊， 系啊，仲有斌喺度啊，系啊，仲有我哋准备咗烟花声送俾你听下，有冇？ Yeah！ 哇， 好热闹，好喜庆， 好热闹啊！ 系啊，我哋使咗好多钱嚟准备噶。 好、哦、开心，多谢你。 咁我打呢通电话，即系点解无端端又整啲烟花声俾你呢？因为有一个消息咧，想话俾你听嘅，就系、是、你而家派紧台嘅最好好好讲再见啦！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咧，新一个星期咧，新上榜嘅，恭喜晒！ 哦、yeah！ 系啦，咁啊，有冇啲咩嘅感受啊？多谢笑话分享下。 你个人感受啊，冇钱。 哇，首先多谢波城啦，多谢斌神啦， 多谢港台啦，最紧要。 多谢港台啦，同埋好开心嘅，即系呢首歌都系用咗好多时间去整啦，都几个月去整个编曲啊，谂啊点样唱啊，同埋今次又揾咗一个好好嘅一个词人帮手填词，咁所以上到榜系开心嘅。 我想知道直歌推出咗嘅呢段时间里面啦，你自己可能有机会再听翻又好啊，或者一啲嘅乐迷听完之后有机会俾你嘅 feedback 等等，有冇边一啲你都即系记得嘅可以 share 下咧？又 我自己会觉得佢哋会觉得呢首歌咧同平时即系之前我出嘅两首歌有少少唔同啊，因为呢首歌系叫做唔系咁嗌高音啊，或者系咁用力嘅一首歌。咁諗返嘅時候諗返做嘅時候，其實呢首歌都係想係偏係叫做傷心啲嘅一首 EDM 嘅歌，咁、所以佢哋有感受到呢樣嘢，其實我覺得好開心嘅，因為係自己想表達呀或者想傳遞一個感受俾佢哋聽，咁佢哋聽完覺得啊係一啲 sad 啲嘅 EDM 喎，咁我覺得啊耶係傳遞到呢樣嘢俾佢哋囉。 咁啊啱啦，既然系咁咧，我哋都有啲嘢要送俾你嘅，因为 系啦， 上次系送卷轴啊，今次我哋送啲押韵嘅句子啊， 系啦，首先等我嚟送上啦，第一句， 你准备接招。 首先恭喜 Eagle 先， 新歌要听多几遍， 最好好好讲再见， 广东电子救新鲜， 哇！点啊点啊点啊，不得了！ 我最喜欢做埋呢啲咁样嘅嘢啊，真系。但系我想知道喺你嘅可能接触到嘅范围，系咪都会越嚟越多嘅朋友会同你讲就系、是、哦，系广东话加电子嘢，即系好似头先嗰句所讲嘅，即系系其实原来系可以变成咁样，系做得到系 work 嘅咁样。 其实都有同好多身边同朋友啊去倾啊，去谂下呢个方向，因为。广东歌加落去 EDM 或者 EDM pop 呢样嘢，其实真系少人去做啊。咁所以其实今年我其实觉得自己睇翻即系呢三首歌，其实我觉得都系开心嘅，因为真系自己去踏出一个未知嘅领域啊，去探险啊。咁探出嚟 ，so far 收到嘅 feedback 都系话，喂，呢个曲风几得意，几新鲜、啊。即系本身自己即甚至乎自己本身自己啲朋友啊，或者自己啲 fans 会话：喂，我本身都系听开静嘅歌、啊，喂，或者系啲嘈嘅歌唔啱。但系咁一篇落去， 幾新鮮喎，同埋係幾好少未聽過啲咁嘅嘢。咁 so far 我接受即係覺得呢樣嘢係開心嘅，因為可以帶到啲真係新嘅嘢落去廣東歌度咁樣做咯。 同埋早排你都已經即係舉行咗你嘅個人演出， 係啊，你踏出呢步都大啊。 係咯，會唔會現場感受到嗰個氣氛、嗰個氛圍，其實自己都幾滿意啊？ 开心啊，好开心啊，因为真系成晚系咁又跳啊，又冲落台同佢哋玩啊，即系成个气氛系好开心，同埋觉得呢一步系踏得好，好开心嘅一样嘢，系因为唔需要咁多顾虑啊，冇乜包袱，做歌啦，唔好谂啲咩商业嘢元素点样样，做咗自己想做嘅一啲歌，咁 so far 出到嚟就系、是、啊呢样嘢系真系自己想做。啊、真係未試過，幾得意喎！同埋去到個演唱會，真係好感受到同大家去玩嗰個氣氛咧，係真係好難能可貴。 係咁，有冇即係叫做第一個自己個人嘅音樂會啦？嗰你仲記唔記得嗰陣時係即係緊張多啲啊？定話係好快已經識得 enjoy 喺台上面 ？enjoy 真係 enjoy， 唔係講笑。 係 嗰日仲要食咗啲開聲嘅藥，唔係即係開聲嗰啲嗰啲嘢啦。跟住食完之後，個人係成個狀態哇！未试过，真系好似 lift the world behind 咁，突然间，哇，上咗，真系未试过咁样嘅感觉。即系同 band 去 rehearse 嘅时候，已经觉得，今晚一定玩得好开心。跟住出完第一首歌之后，已经系，哇，得啦，成晚系玩噶啦，成晚系 enjoy。嗰晚系第一次令到我感受到系自己做一个 concert 或者一个表演，系原来真系可以咁样 enjoy 咯。因为 so far 之前一直个感觉就系好紧张，会唔会有走音啊？会唔会个感情唔够好啊？好多好多嘢。但嗰晚係同自己講錯咪錯咯，呢啲錯都係一啲好珍貴嘅回憶，或者係俾自己話俾自己知係，喂錯咪錯冇問題，繼續進步，最緊要佢哋玩得開心，聽得enjoy 咁樣咯。 咁喺往後咧，即係經歷咗呢個演出之後，會唔會即係對自己往後一啲作品，其實而家現階段有啲再清晰啲嘅諗法係啊，第時做一啲嘅作品可以現場咁樣玩，咁樣玩就正啦咁樣。 有好多啊，即系我自己好希望可以练好个 loop part， 即系真系可以来年或者做呢歌嘅时候，我都谂会有一日系真系去到啲 festival 系玩，即系好似类似 one man band 啊，我自己好中意例如 FKJ 啊，或者系类似 Action 有啲自己一个 loop 去即系玩，好似一个 band 咁样，嗰个气氛我相信系一个自己希望达到、希望做到、练到呢个咁样嘅位咯。 系咯，因为喺个 concert 里边嗰啲，亦都有啲心思，就系可能平时我哋睇嘅一首歌完咗，咁就完，即系一个完整嘅完结，就再玩另一首啦。咁但系喺 Eagle 你嘅音乐会上面，有一啲可能系会串联起，有一个 DJ 朋友帮手，令到只歌系好似 non stop 咁样，一即几只 group 埋一齐咁样去演绎咁样样噶嘛。 系啊系啊，因为呢样嘢都系嗰阵时同公司去倾，佢哋都教识咗好多嘢，就系话你一搞一个 show。唔係淨係講緊你 perform 淨係唱歌，而係成個 show 你俾到人哋咩感覺啊，或者帶到啲咩 message， 真係要 keep 住可以 entertain 到人哋嘅，或者係覺得開心嘅可以真係好開心，唔開心就可以有唔開心嘅 part。呢樣嘢我自己諗度個 run down 都度咗好耐咯，咁出到嚟大家玩得開心嗰樣嘢，我真係覺得。好满足嘅， 系听得出啦，听得出佢好满足，好开心， 唔紧要啊，陆续有嚟啊， 系啊，咁我哋 继续努力啊， 亦都再次恭喜啊 ，Eagle 你嘅派台作品最好好好讲再见山上榜，亦都希望呢首歌成绩啊，继续向上飞啦， yeah. 好啊， 好啊， 谢谢你啊，唔该晒你， 谢 谢 ，Thank you， 拜拜， 再见，拜拜， 拜拜。 今生终于将会透出手牵手又会分手，时光也太有限，爱的小谈会否伤透手过的刹那停留，一手撕擦过星海如甜蜜的伤口，天空闪满你面容，银河是否足够，我有多久也许不久一眼将会望透尽头，最好好好讲再见，今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愁何会最亦最苦最诚意， 快乐终点，就当多一种永久的温暖。流星永远漫游，也都不过生活只加今世所有直到尽头。谁好好好讲再见，竞争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就我会追追苦追甜。谁好好好讲再见，竞争的可再遇见，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怎难到九生不一致。怎难到今生只得一次。 听我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新上榜的作品，这个陈天鹅的最好好好讲再见。好啦，我哋而家咧就打紧俾第二个我哋今日要恭喜嘅单位嘅， 系啦，文说佢哋系做紧嘢嘅，睇下试下打唔打捞俾佢哋先， 系， 多谢啊。 咁我哋今日都会继续打电话俾啦，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上榜嘅单位嘅，咁头先打咗俾啊 ，Eagle Chan 就新上榜啦，咁啊第二个单位打俾佢哋咧，应该忙嘅，系啦，咦，好似系咪？ 我试多一次先，因为啱啱咧。 冇人听， 就冇人听。 好好，试 多 次，试多次。因为之前睇音乐会，见到佢哋喺现场出现咧，做隔即系做观众啦。哇，嗰啲大家系尖叫晒啦，其实起身啦咁样。好啦，我再试下。唔知佢 同埋临近年尾啊，好多 artist 朋友都忙紧，应该 正常啊。 好事嚟嘅，好事嚟嘅。 系啊，咁啊，佢哋是哪一个接都好啊。佢哋 电话得一个啫嘛，咪点点样试下一个接话 share 噶个电话？ 唔系佢哋有几个人啊嘛。 O K， 系啦，好似 都系冇噃。咦，诶，到底接唔接到咧？ 你已经被接 哦， 哎啊， 嗱，时间关系咧，我哋打咗几次都唔得，咁我哋唯有 留言啦。之前都试过。 联络电话号码按一字，或者喺 B 不声之后留低口信，完成后按 我哋留口信俾佢啦。 O K O K。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哋啊！ 我哋要恭喜嘅第二个单位咧，就系、是、Pixel 嘅， oh、 我哋系骚动音乐嘅主持啊，港台噶，我系波成， 我系奔神啊， 系啦，咁啊，将呢个消息话俾你听，就系、是、你哋嘅新拍来歌《Just Lean on Me》咧，就系喺我哋榜上面嘅，咁啊嚟到第二个星期啦， 嗯， 咁我哋将个消息话俾你哋三位听，知道你哋忙紧，不过你听个 voice message 就会知道噶啦， 冇错，非常之开心啊，所以咧呢个咁开心嘅时候，我哋都系有句嘢要送俾你哋嘅。 系啦，唔知仲有几耐 voice message， 但我哋而家就即刻读啦，嚟咯。 嗯， 今期新季系 Pixel，Just Lean on Me 齐上路， 识睇一定睇跳舞， 唔使靠命理术数。 系啊，我知道你听到之后个反应应该都系咁噶。系啦，主要创作者今次系阿奔神噶，咁所以有机会见面嘅话，你哋就多多赞美佢啦。系啦，我唔知道个 voice message 可以录几耐， 亦都要多多赞美你哋呢首 Just Lean on Me 啊，非常之正啊。 系啦，咁希望有机会真系可以同到你哋倾偈啦，真人对话啦。 下次见啊！ 好想玩嗰啲真人对话， 可能已经 cut 咗噶啦，嗰个录音。系啊， 系啦，咁就冇啦。

50,000+人投票，投票率30.2%，较2016年立法会选举少大约28%。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是否出嚟投票系选民自己嘅决定，今次投票率的确系较以往低，但有135,000名选民出嚟投票，唔可以话呢一次嘅选举不获市民支持。对于前年区议会投票率达到破纪录的71%，林郑月娥说如果高投票率是建基于政治劣质化、污名化和社会两极化，并非好事。本港新增5宗 Omicron 个案，涉及4女1男，年龄介乎26至77岁，累计涉及 Omicron 个案达到19宗。另外，本港新增7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当中6宗涉及变异病毒株，其余1宗的病毒量不足以进行变异病毒株检测。7宗个案都是由高风险地区抵港，其中一名患者住在青衣南晴湾一座。为审慎起见，他在潜伏期内曾经居住同到访的地点已经纳入强制检测。此外，国泰昨日由纽约飞抵香港的 CX845 航班，由于有3名乘客抵港之后确诊，当局禁止国泰的客机今日至到明年1月2号期间由纽约着陆香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傍晚6点，强烈热带风暴雷伊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60公里，即是在北纬18.8度、东经111.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迅速减弱。预测本港地区多云，间中有雨，今晚同听朝早雨势较为频密，听日稍后雨势减弱，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6至18度，吹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2-3日仍然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渐回升，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啦。新界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喺隔田村对开快线咧就有意外嘅，龙尾就去到狮子山隧道嘅收费广场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隔田村对开快线因为有意外，咁啊塞到去收费广场嘅。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元洲仔段的快线亦都是有意外的，龙尾去到运头塘村。还有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扫管笏段都是因为有意外的关系，龙尾排到去大榄。隧道的情况，现在其实很多隧道和路面的交通都是相当之繁忙的，塞紧车你要小心和忍让。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塞到铜锣湾的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黄竹坑体育馆。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现在就没那么塞车了，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多实街，龙翔道龙尾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在丽晶花园附近，将军澳隧道出入都多车，去将军澳方向的龙尾又排到去观塘绕道近码头，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将军澳电话机楼附近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挫折是会令人成长的。 今日是你在职培训期的最后一日，唉，人老了真的没记性。 你这么多事要处理，这些湿碎的事当然不用记啦。 前世你好像整个人不同了。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Misha 饰演的前世华经历了什么而有这么大改变，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迎接展翅一刻。 餐桌再是大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不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今个星期的奔神 Monday Blues 呢，我深信很多朋友在刚刚这个 weekend 追雷神追得很厉害，是吗？而我在这个 weekend 就没有追雷神，我追 Hawkeye。当中呢有很多很应节的歌曲。 You're a mean one, Mr. Grinch. You really are a heel. You're as cuddly as a cactus, you're as charming as an eel, Mr. Grinch. You're a bad banana with a greasy black peel. 所以今个星期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些很 jazzy 的圣诞作品。 You're a monster, Mr. Grinch. Your heart's an empty hole.Your brain is full of spiders. You've got garlic in your soul, Mr. Grinch. I wouldn't touch you with a 39 and a half foot pole. You're a vile one, Mr. Grinch. You have termites in your smile. You have all the tender sweetness of a seasick crocodile, Mr. Grinch.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the two of you, I'd take the seasick crocodile. You're a foul one, Mr. Grinch.You're a nasty, wasty skunk. Your heart is full of unwashed socks. Your soul is full of gunk, Mr. Grinch. The three words that best describe you are as follows, and I quote, stink, stank, stunk. You're a rotter, Mr. Grinch.You're the king of sinful sots. Your heart's a dead tomato splotched with moldy purple spots, Mr. Grinch. Your soul is an appalling dump heap, overflowing with the most disgraceful assortment of deplorable rubbish imaginable, mangled up in tangled up knots. You nauseate me.Mr. Grinch, with a nauseous super nos. You're a crooked, jerky jockey, and you drive a crooked hoss, Mr. Grinch. You're a three-decker sauerkraut and toadstool sandwich with arsenic sauce. 在这个圣诞当中呢，作为其中一套的重头劇集啊， Hawkeye 的其中一集的 End Credit 用了这一首作品 You Are Mean One Mr. Grinch， 出自这个圣诞怪怪节的插曲。 It's a marshmallow world in the winter When the snow comes to cover the ground It's the time for play It's a whipped cream day I wait for it the whole year round Now those are marshmallow clouds Being friendly In the arms of the evergreen trees And the sun is red Like a pumpkin head It's shining so your nose won't freeze Oh, the world is your snowball See how it grows It's a yum, yummy world made for sweethearts. Take a walk with your favorite guy. It's a sugar date. What a spring is late. In winter, it's a marshmallow world. It's a marshmallow world in the winter. When the snow comes to cover the ground. It's the time for play. It's a whipped cream day. I wait for it the whole year round.Sun is red like a pumpkin head. It's shining so your nose won't freeze. Oh, the world is your snowball. See how it grows. That's how it grows. Whenever it snows, the world is your snowball. Just for a song, you better get up and roll it along. Oh, it's a yum, yummy world made for sweethearts. Take a walk with your favorite guy.It's a sugar day. What a spring is late. In winter, it's a marshmallow world. It's a marshmallow world. It's a snow-covered world. It's a yummy, yummy world. It's a marshmallow. 年代非常之久远嘅作品啦，嚟自1964年嘅有 Brenda Lee 嘅 A Marshmallow World。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the year With the kids jingle belling And everyone telling you be of good cheer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the year It's the happiest season of all With those holiday greetings and gay happy meetings when friends come to call. It's the happiest season of all. There'll be parties for hosting, marshmallows for toasting and caroling out in the snow. There'll be scary ghost stories and tales of the glories of Christmases long, long ago.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the year. There'll be much mistletoeing and hearts will be glowing when loved ones are near.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the year. 不论是一些 swing 啦，定还是一些 big band 的作品。我觉得圣诞节呢都是一个属于 jazz 的节日来的。 There'll be scary ghost stories and tales of the glories of Christmases long, long ago.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the year. There'll be much mistletoeing and hearts will be glowing when loved ones are near.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ye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h,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the 深信好多人最近行商场都听唔少呢啲作品啦。啱带嚟有 Andy Williams，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the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Glad tidings we bring to you.And your kin, glad tidings at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swinging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craz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naughty Christmas and a frantic new year. Gilner Sextet featuring Tony Liberto 的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一年听了几首 Let your heart swing 和 Big Bang 的一些圣诞作品，是时候将节奏放回慢一点了。 From now on, our troubles will be out of sight.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Make the Yuletide gay. Make the Yuletide gay. From now on, our troubles will be miles away. Here we are as in old.Happy golden days of yore. Faithful friends who are dear to us,

to kids from 1 to 92。 相当大部分嘅选曲都系非常之经典嘅音乐作品。 Said, many times, many ways, 围绕住圣诞节。带嚟有 Nat King Cole 嘅 The Christmas Song， 再有一首，估都估唔到啊！原来花生漫画都有圣诞歌。苏动音乐今日带嚟最后一首作品，有 Vince Guaraldi Trio 嘅 Christmas Time Is Here， 祝大家圣诞快乐同埋冬至快乐。我哋听日同样时间苏动音乐再见啦，拜拜！ 食过冬至饭，人人笑开颜。 分神，你知唔知食冬至饭最紧要系咩？ 最紧要梗系有饭啦、 啊。错，最紧要系一家人齐齐整整倾下偈，食完唔好赶住走，咁先系最开心啊嘛。 留低。 歌城你真的讲得很有意义、啊、我们骚动音乐祝大家冬至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和大家过一个最饱足的冬至。 好啊，准备听这个7点钟的新闻报道，听日再见。